胡须胡龙吟，池中鸢，为之春呐。 贪恋酒色，据那陈公进言献策，丞相发兵，可请刘备暗敌帮助，大功必成。 启丞相，若破随州，可命人去以示两河之水，将西南各三门屯去，只留东门去日，那吕布即可擒也。 此计甚好，相纳成功乃仗义惜才之事，此番若能反手，倒可重用。 啊，丞相，相纳成功乃是尽孝之人，可以妻儿老母点动于他。 言得其事，车中天恩。 哎， 放他逃阵，不得有误。 去 车天令，待等战鼓一响，决开泗水大敌。 统领 众将而观， 有 骑兵前往。

报何事？ 李丞相吕布成功被押， 请我回营审。

兵当兵人仍然记春秋，想当年你情深意重，将我爱就本应当从马杀场同饮温酒，谁知中途失了头，今日王爷令俺们愿意 心狠，喜怒无常。 怎么，你说老夫面慈心狠，喜怒无常？你身持此剑，还敢誓此狂言？ 陈公虽一再失身，倒也有傲骨之难题。 Help! 了将军难不能，元帅请

你好比风破林茂山，能飞为臣我一杆金枪一匹坐骑，难道父王大去重围？ 刚才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，再请您欣赏杨淑蕊演唱的《女起介》。